五月份沃品射马威水重温， 所以教主嘅心水咧就有三号古浪顺风做胆，配嘅就系二号金鼓齐鸣，四号平海欢声，五号嘅奇妙星同九号加州雷电，三四重彩二三四五九户五只户村捞联嚟买。所以教主嘅心水就攞优与龙共舞做胆啦，配脚咧就系二号嘅翠龙啦，八号结彩缤纷啦，四号孖宝兄弟同埋十一号太阳威威，三四重彩就一二四八十一五只互村捞联嚟买。 依家已经是月头啦，独立付费节目《沃敏射马》已经开卖，月费都是400蚊，而家仲可以经 PayMe 俾钱，各位而家上车都仲未迟噶。 香港曾经是远东足球王国，香港曾经出现过黄金一代的足球球员，香港球队亦都曾经在亚洲的足运史上面创立辉煌的成绩。我哋亦都出产个球员，代表个中华民国。呢段历史好值得大家回味欣赏。 一代国门何容兴的足球世界，逢星期二晚上10点。 第三节嗱，我系行外人啦，Peter 哥。 但系我觉得你真系认识足球一流， 唔系呢个 真系。 我哋球迷嘅角度， 球迷乜嘢领队 啊？领队做乜嘢啊？ 喺香港系比较好特别啲嘅，好多时你见我出介绍，我都系用总监个位。咁因为我自己 总监，我嘅谂法就系总监就大小通吃，大佬通坑渠都系揾你。 其实香港系比较特别，我当时。總監個位英文叫 Executive Director， 咁點解會用呢個位呢？因為當時南華會已經有一個領隊喺度，我就唔想話我嚟到嗰個人就冇得做，咁可能我又串啲咯，我又覺得我係應該高層次嗰個，咁我覺得 即係總監 係高層次嗰個領隊，所以我就一路都用總監呢個名義，直至到我離開。冇喺東方位置，我都係用一個總監嘅位置。咁而香港比較特別啲，我一路我自己分工都分得好清嘅。我係管理行政所有，無論大細，我都講去租球場又好，球員嘅出糧又好，我要點樣揾球員又好，安撫啲球員又好，應付老細又好，都係我嘅責任嚟嘅。但係我就唔會去理到我教練去做乜，所以你見同我拍檔的教練，我想到今時今日，老闆可能很多都說我不是一個好的領導人，但是我相信球員和教練沒人會說我對他們不 好，那是的， 因為我真的比了你，我譬如蘋果你見，正話你見，為什麼東方見完一年又是他，第二年又是他，在南華那時候吳偉文為什麼連了，我都說你信得過他那樣東西，你就交給他做。他覺得可以的，譬如蘋果打波前會跟我 Peter， 我聽日想這樣，得㗎啦，蘋果你揸住。咁其實唔係我冇唔同嘅意見，不過我就唔會嗰陣去話 尊重個教練。 之前我已經話喂，可能你見高佬啊，高佬你千祈唔好叫佢唔好出咁多啦，出得多後面留油嘅，行又行得慢，走又走得慢，即係你會話咗俾個教練聽，佢自己知道，由佢去控制點樣。譬如左腳喂邊個點樣，你試下用下佢啦，點樣啦？我會俾意見，但喺球場我唔會去講嘅。 即係你會尊重嗰個教練嘅專業。 係啦 ，OK。啊！佢話用邊個，即係佢就用邊個啦。 係啦，係 即係我哋喺球場好多時候都見到嘅，即係啲老細，特別啲老細咧，中意即係坐喺嗰個後備席嗰個波箱度， 跟住咧同個教練咧自己浸，咁又自己指點點咁。 唔係有時嗰個老細變咗教練添。 係啊係啊， 其實即係講開又講啦， 講幾 有幾多個老細真係識波㗎？嚇 ， 我真係夠膽講㗎呢句。 嗱，係咪先？你估我講搞幾廿年裏邊冇老闆係咁啊？我自己有一個宗旨，我自己做嘢係點咧 ？Yes but， 譬如你話俾我聽，喂 Peter， 下一場波俾阿何用興打中鋒啦。如果你話唔得嘅，高佬淨係識守門員嘅，咁你就已經咁我講嘅嘢係冇用啦。得，高佬打中鋒。不過跟住講完，你再慢慢同佢傾。喂，你覺唔覺得如果我龍門冇咗何用興，我後面死緊嘅？點可能冇何用興噶？高佬喺龍門係最好嘅位置嚟㗎啦。 阿 Peter， 我想你講啲班主嘅心態嘅嘢，你接觸譬如啲人，個心係咪虛榮心啊？ 佢可能旁邊嘅人太多啦，因為佢坐喺上面，你知講嘢冇所謂嘅。 你呢個講下，呢個講下，呢個講下。 黃建明，你睇下啊，邊個明咧？佢會會講，咁我永遠係 yes 先 ，yes 完之後先至 but， 呢個係我嘅嘢，先嚟講就得。但係你覺得老闆，你覺得係咪咁樣會好啲？咁佢會諗啊，好啦，得啦，做住先啦。 所以佢先可以做咗四十幾年。 嗱，你做咗四十幾年啦，咁樣嗱，你除咗個三位老闆之外啊。咁其實班主你欣賞仲欣賞邊位呢？ 其實喺南華會真係個個老闆都係好人嚟嘅。洪祖昂先生喺佢嗰幾年，無論對球員對我哋職員樣嘢，佢都咁盧潤森亦都落過嚟喺我哋嗰度做過唔同嘅角色，做過主任。因為南華會好怪，以前我哋係主任嘅， 足球部主任。 咁盧潤森做過啦，好多唔同嘅人都做過，施正騰啦，當年 Samsung 個代理施正騰，好多唔同。咁就算東方會錢國忠喺嗰度，譚永全喺嗰度。好多不同的人都来过，但是很多人都会觉得我只是讲来讲去都是代表着林生，因为在人家的心目中林生是我老板， 没错， 就是这个是改变不到那个这个， 可能是先入为主， 先入为主 是在这里讲的球队分工。刚才我们那你即譬如你刚才讲了，就是那个现在分得很仔细啊！喺你嗰陣嗰個年代就即係冇咁仔細，亦都可以咁講係咪你將呢套嘅制度帶入嚟香港？ 唔可以講嗱，呢個真係錢嘅問題。係冇錢，樣樣嘢都唔得。我好彩，我打幾個老闆嘅工，搞幾隊嘅波，南華東方都係可以滿足到我嘅要求。咁其實我係點樣睇到咧？我當時因為每年都係我哋攞冠軍去。當時你記得那個叫做亞冠杯呢，都是對日本獨賣的。我們去到日本看到別人按摩師有按摩師，有不同的東西，有不同的人去做，我回來我覺得是不是應該分擔到一些工作，可以不用平哥一個去做完，不用他們那麼辛苦，慢慢將這一套也都足球總會有一個改變了這一樣東西，因為始終是錢的問題，你沒有錢不行的， 你想請多個人嗎？你給錢吧。 Peter， 剛才你說了日本，我想有一個題外的問題，就是我們大家都見證過日本人從零開始，我在我們的年代完全看不起日本球，到他有一天他說我們要教 J League， 我記憶中是基辛格叫他來的，怎麼由一個零開始搞到今天這個這麼完善的情況 呢？最重要的一件事，日本人搞每一件事他們有一個特別，而香港我們做不到，我們沒有地區最厲害你是講遠會 Happy Wedding 係跑馬地， 元朗荃灣， 但係有幾多少？但係日本你睇啊，每一個地區佢基本嘅球迷，佢係要求父母帶埋啲仔女，佢哋嘅親。 咁你英國都係㗎啦，英國你又分明 係啊，你睇下佢哋就係用嗰個地區，香港冇辦法可以同佢爭，就係、是、我哋真係冇哦，捧南華就係南華，南華喺銅鑼灣，咁我哋唔係叫銅鑼灣隊啊嘛。 仲有啊，我哋個年代嘅時候，日本仔即係成日都輸啊嘛，翻到去佢哋唔係啦，幾歲嘅僆仔咧？